连续四十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，只在 My FM， 我是许志安。 下午好，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苏 K。 周一的下午心情还好吗？苏 K 很开心陪你继续好音乐。节目的一开始呢，第一首歌来自李琦，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，蘑菇头李琦用他的好嗓音和实力唱功征服全场，并最终夺得冠军。一直以来呢，李琦对音乐的深情演绎让他成为全场的焦点。不过除了备受瞩目的实力唱功之外，他的创作才华也是不容忽视的。比如说我知道这首歌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，马上就来听到李琦我知道。参与节目互动还是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，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。

苦我为你分担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给你的爱，爱不完。我想 一首来自徐佳莹《不要再孤单》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2000年的时候，孙燕姿发行了同名专辑《孙燕姿出道》。22岁的短发女生凭借《天黑黑》这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，瞬间一炮而红。14年呢，结婚生子的孙燕姿带着《科普洛》专辑复出了，她依然是热爱唱歌，整张专辑都显得格外的明朗、温暖。上好的青春都是你，再遥远也跟随你。一首来自孙燕姿《上好的青春》。 海角相偎依，一角怎么会是一零？向后的青春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。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，就算你不会懂也可惜。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，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，不去想不去记得你的心有多明白，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，深大海，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。胸口的青春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再狂我也 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。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，有音乐无所谓。

到天明。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？聊天、交友、微商。 Sorry， 你 out 了。身为一个潮人，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。 是的，你没听错 ，MyFM 100.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，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， 迅速关注 MyFM 100.5官方微信账号，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，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，收获更多惊喜，一切尽在 MyFM。Music 40完美音乐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想到中国，弹 R&B 呢不能不想到美国。更确切一点说 ，R&B 会让你想到美国的黑人和黑人流行乐。不过在2001年，一首富饶的 R&B 曲风的 All Rise 全体肃立，终于让美国人明白，在大洋彼岸的英国有一个叫 Blue 蓝色男孩的组合。他们地道的美式旋律、多切分的强劲节奏，以及音乐中流行元素 Rap、Hip Hop、Funk 的融入，完全可以让世界感受到美式黑人流行乐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Blue 的 One Love。

放下手机，多听听音乐，和我们一起感受 My FM 100.5的魅力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。 自周慧好想好好爱你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ophie。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，微风10到20摄氏度。上周呢寒潮刚过，本周的天气应该是冷空气和雾霾的拉锯战。今天是晴天，明天开始可能有小范围的降温和降雨，所以本周呢就是常备口罩和雨伞。 OK， 我们继续好音乐，这里是 MyFam 100.5。

受打扰的音乐空间，只在 Music Forty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杰。 简单的木吉他，一段清新的民谣，描绘出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。 Taggy 许哲佩，美好的。这首歌间奏中的那段爵士口琴是由音乐人藤井惠冲演奏的，把我们带回到那段美好的时光。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 王若琳。迷宫 手，有我

到旅行的意义，每个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放松减压，换一种心情，寻找艳遇，或者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一首《旅行的意义》来自陈绮贞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我们也肯定向往过那种什么都不用想，背起背包就漫无目的闲逛的状态。如果找不到方向，不如一路向北。来自周杰伦，《一路向北》。

我该如何存在？ 介绍来自汪峰存在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最近呢，刚刚结束北京工人体育馆不服来将演唱会的和解，再次联手音乐制作人孔立奇为其量身打造了新歌 I'm a Do Me。 新歌中呢，和解挑战了时尚街头风格唱腔，让他一唱上瘾。除此之外，这首歌的歌词有很浓厚的独立自我的态度，而和解巧妙地运用嗲声来演唱，两者的反差不但将难度加大，更碰撞出巧妙的火花。来听到和谐 I'm a do me。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，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， 融桥中心现房发售，即买即住，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，多区间选择，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，2745-1999。 MyFM100.5。 Yeah. 锁定 Music Forte， 享受四十分钟纯净的音乐时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。 越过道德的

一段音乐，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.5，音乐让生活更精彩。 是 FM 100.5. Music 40 starts now. 烦恼的事吗？ 不用担心 MyFM Music 试试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。我是 Alan 柯友伦。 来自吴克群，不会痛的不叫爱情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美国的一家研究公司发现啊，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各有优势。比如说喜欢早起的人会更瘦，不容易抑郁和失眠，喜欢晚睡的人呢会更聪明，最聪明的人通常是在午夜的0:29上床睡觉。哎，这样看来，如果晚睡加早起的话，是不是既聪明又瘦呢？ 开个玩笑啊，还是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，早睡早起，锻炼身体。戴佩妮怎样？ 播不停 FM Music 40，最爱音乐都在这里。 这首歌感觉非常的熟悉，来自刘惜君，你怎么说？原唱邓丽君的声音呢，甜美圆润，这首歌唱得温婉动人。刘惜君改编的版本节奏感律动感更强，也唱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这里是 MyFM10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ophie 蔡健雅，陌生人。 Oh. 是音乐空间，就在 Music for Me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晨。 的传奇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ily 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口是心非是台湾歌手张雨生的一张情歌专辑。这张1997年10月1日发行的专辑呢，具有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，因为这是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。在这张专辑发行的一周之后，张雨生因为意外发生了车祸，在同年的11月12日不幸离世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代表作《口是心非》。 好音乐有格调，尽在 见你泪流眼中里，暴风里头蜿蜒，只牵着对比眼导演。Do I need to go? Cause I know to be cold. 一光一不剩，生梦有所保留。I'm hungry for more. Your food is not fresh. 杯中你拖累。杯中你拖累，哎哎哎哎，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。 笨小爱， 笨小爱， 笨小爱。 把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，哎，发现呐、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哦，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半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哦，最无奈。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，哎呦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、啊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。

少同林鸟已成了分飞燕，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，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，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算是拥有春天， Now, right now, listen, right now. My FM 100.5, Music 40, right now. My FM.

是幸福，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。他一年农历四月的好浪漫22，刚学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，哦，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，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。他一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希望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，消失没有指标的地图，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，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心。 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刚刚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陶喆的22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轨迹小人才说，今年自己已经23岁了，从天堂般的大学跌落到现实版的社会，为了女朋友呢，来到她的城市努力考公，努力换取一份在老家唾手可得的公职，每天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到单位上班，下班一个半小时公交回家吃饭看书睡觉。年轻就是要吃点苦，每天这么拼不是来玩的。还是很喜欢这首陶喆的22，回不去的22，迎接新未来。那刚刚这首歌正好送给你哈，今天开心一点，因为明天可能会有更加不开心的事情。蔡淳佳，陪我看日出。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

Kiss， 这里是 MyFM 1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今天呢 TFBOYS 易烊千玺发布了自己的个人单曲《你说》，由王力宏作曲，新锐词人唐映枫作词，金牌制作人李伟松亲自操刀制作，打造了一首感怀动人的歌曲。白灯落叶温火诗写，文艺气息在歌词中若隐若现，副歌部分呢也是缓缓道出了青春的迷茫和感伤。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。16:29，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宗盛、林忆莲，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 忘了我就没有懂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复制，理念永远不能粘贴。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 FM。 四十分钟等于2400秒，等于不间断的好歌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。只有 My 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，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，尽在 Music Forty。 Yeah.